科技改变生活，创新创造未来，服务中国制造，共享产业价值。欢迎收听 FM 100.6京津冀之声，科创中国， 链接创意，同步创新。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收听京津冀之声正在为您播出的科创中国栏目，我是主持人段玉龙。在今天的栏目中，我们将继续和大家来分享科创领域的一些大事件。首先欢迎各位走入本期的科创在线。在今天科创在线的部分，我们将会和大家分享的内容有：可持续发展科学卫星一号首批影像资料发布，我国人造太阳开启新一轮实验，元宇宙发展初期，混合现实和游戏将成为最受关注的两大领域，华为云微光训练营落地苏州，腾讯电子商签商家版上线。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可持续发展科学卫星一号的相关消息。近日，可持续发展科学卫星一号首批影像资料在北京发布，包括我国长三角、山东半岛、西藏纳木错、新疆阿克苏、北京、上海以及法国巴黎等多个地区和城市的微光、多普段与热红外成像仪的影像。2021年11月5号，我国就在太原卫星中心成功发射了可持续发展科学卫星一号。这颗卫星是世界上首颗可持续发展目标监测卫星，是专门服务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科学卫星，由中国科学院地球大数据科学工程先导专项研制，是可持续发展大数据国际研究中心规划的首发星，针对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监测与评估需求，可持续发展科学卫星一号搭载了热红外、微光和多频谱段成像仪三个有效载荷，以实现对人类活动与自然环境相互作用过程的精细刻画。目前卫星处在在轨测试阶段，各项功能正常，性能指标满足任务需求。卫星在轨正常运行之后，将为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监测、评估和科学研究提供持续稳定的全球数据支持。未来，该卫星的数据将面向全球进行共享。在2021年的最后一个月，有人造太阳之称的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再度开机运行。本月初，新一轮的实验开始了。据介绍，本次实验建立在对上一轮实验结果的总结以及对 EAST 辅助加热等系统升级改造的基础之上，目标是让人造太阳向着更热更持久的方向发起冲击，探索永无止境。人造太阳潜能无限，核聚变研究延伸技术正在悄然改变我们的生活。比如合肥的地铁就用上了等离子体空气净化器，质子刀也正在成为一项重要的癌症治疗手段，太赫兹磁悬浮列车、核磁共振等方面的应用正在开展。研究团队牵头成立了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能源研究院，与一些高能耗企业合作，联合开展双碳等方面的成果转化。此外，下一代人造太阳中国聚变工程实验堆已经完成了工程设计，聚变堆主机关键系统综合研究设施正在建设中。行业机构近日发布了2022年中国元宇宙市场预测，分析认为混合现实和游戏相关产业将在元宇宙的发展初期成为最被关注的两大领域，其中硬件方面将在2022年迎来全面升级，相关配件逐渐丰富，元宇宙虚拟世界的互动将会更加真实。预测称，头部厂商的 VR 一体机设备预计呢将会迎来显示、交互、追踪定位等方面的全面升级，预计在升级之后，头盔的重量、电池技术、手柄定位等都将出现明显的改进，尤其是手柄中摄像头的添加，可以使得手柄更好的在游戏场景中配合头盔提升定位的准确度。2022年之后，更多的配件比如耳机、手套、虚拟键盘等将开始和 XR 类主机配合使用，硬件的体验升级将会使得人们在元宇宙的世界中可以进行更加身临其境的虚拟互动。此外，元宇宙游戏内容逐渐精细多元化，虚拟和现实产生密切联动。该机构表示，游戏作为元宇宙的早期载体，预计2022年游戏中的线上线下联动将会持续加强。元宇宙概念的相关游戏公司在2022年预计将会推出更多线上游戏操作和线下真实场景相结合的游戏内容，增强虚拟和现实的联动。值得一提的是，元宇宙平台互联网巨头将会根据自身产品和定位特点做出元宇宙赛道下的对应方向选择。 分析认为，2022年互联网公司预计将会在各自领域持续加码布局元宇宙的平台，彼此间的互动和关联仍会较弱。预计到2025年，中国 3% 的网民会在此类平台上拥有虚拟身份。日前，微聚光创未来、华为云初创扶持计划微光训练营苏州站在苏州人工智能产业园成功举办。本次活动旨在依托华为云的丰富资源，为富有潜力的创新型初创企业提供集政府、产业、市场、金融等资源于一体的全生命周期的成长平台，帮助初创企业快速成长。截至目前，园区在人工智能产业方面已经聚集了企业900多家，其中境外上市企业10家，各级独角兽以及准独角兽企业34家。今年园区获批建设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创新发展实验区，人工智能产业产值预计将会达到600亿元，保持了年均20%以上的增幅，创新的产出效益日益明显。可以说，苏州工业园区已经形成了新一代信息技术主导，有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纳米技术应用三大特色向外辐射的现代产业体系。日前，腾讯电子签上线商家版功能，让中小微企业可以通过腾讯电子签小程序快速发起签署管理各类合同，进一步提升中小微企业的文件签署效率，降低文件邮递以及管理成本。据了解，合同双方在腾讯电子签小程序上上传营业执照，完成法人身份认证，可以使用相关业务。企业可以在小程序内选择官方的合同模板，也可以根据自身的经营需求上传自定义合同模板。签署后的合同保存在云端，企业和个人可以随时查看，统一管理。同时，双方签署过程的关键电子证据会通过智信链平台存证，其底层技术基于国产开源自主可控的长安链，确保合同内容的安全不可篡改。当双方发生异议或者纠纷时，经过区块链存证的电子合同可以作为充分的、有具备法律效力的证据，减轻当事人的举证负担，加速解决纠纷。腾讯电子签负责人介绍，在前期的调研中，团队发现中小企业在合同上有很多痛点，电子签上线商家版功能就是希望能够简化电子合同的流程，让每个商家都能够快速上手。各位听众朋友，以上的科创在线到此告一段落，这些内容分别来自新华网、科技日报、环球网、人民日报等平台。主持人玉龙感谢各位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科创中国以下更加精彩的内容。 创未来，造世界，欢迎继续收听科创中国。 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京津冀之声科创中国栏目，我是主持人段玉龙。今天呢，我们在以下科创面对面的板块呢，请来的嘉宾是 DCCI 中国互联网研究院的创始人胡延平。啊，胡老师您好。 听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好。 今天我们和胡老师呢一起关注的话题呢，也是和 IT 科技这个产业的一些变化有关系啊。首先呢，我们来说一家企业，这个企业呢，它是一家视频互联网企业，名字呢叫做爱奇艺。估计不少朋友在日常生活中呢，都应该是使用过啊这个网站的相关的产品，也就是说看过上面的视频。最近呢，我看到在12月初呢，有很多媒体都在报道，爱奇艺呢被曝开始进行大规模的裁员，啊，罕见的覆盖了公司 IP、游戏、影业、影视等多个部门。而且裁员的比例呢高达20%到40%，裁员的对象呢按照媒体的总结啊叫做雨露均沾，除了基层的员工也不乏总监级别的人。那么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其实爱奇艺呢被市场是纷纷看好的，比如说呢资本市场就认为爱奇艺呢在各个方面都是非常的有未来，甚至很长一段时间爱奇艺也把自己标榜成为一个高科技公司。而且呢他的 CEO 龚宇一直呢在整个的视频行业呢都是有非常强的这个个人的 IP 或者说一定的这个话语热点的地位。但是今天呢看来爱奇艺是要断臂求生，也是着实令人唏嘘啊。接下来呢先和胡延平老师一起来聊一聊有关爱奇艺裁员的相关话题。关于这样的一家大型的互联网的视频企业裁员，您觉得是什么原因所导致呢？ 现在其实在裁员的不仅仅是爱奇艺啊，可以讲整个互联网行业都出现了这个一股裁员潮。 而且这个裁员潮的话，从我们的分析来看的话，是四个方面，一个是叫竞争性的裁员，一个叫什么呢？叫结构性的裁员， 嗯， 一个叫这个萎缩性的裁员，然后呢，一个叫说什么呢？就是这种边界性的裁员， 嗯， 这个怎么说呢？像爱奇艺属于第一种，就是这种竞争性的裁员。 竞争性的裁员， 对，这是主要的原因。 是什么意思呢？ 对，因为在整个视频领域的竞争，现在已经变成了说长视频和短视频，当然也其他各种类型形态的哈， 嗯， 都有了，自制的、版权的，是吧？和 UGC 的，就是我们通常产的这个用户产生内容， 嗯， 这个竞争从2008年到这个2016年是第一阶段， 嗯， 2016年到现在是第二阶段。在第一阶段的时候，其实一开始视频网站大家很多是从 UGC 起的，就是用户产生内容。 嗯， 但是做着做着，大家发现什么呢？发现说，哎 ，UGC 的用户体验好像不是那么好。 嗯， 品牌广告也不是那么愿意附着在上面。 嗯， 然后这个用户的一个时长好像增长的也比较慢，所以很多网站就这个下意识的开始往另外一个方向转，就是大家讲的这个 Netflix 啊什么之类的， 嗯， 包括当时还讲这个 Hulu 是吧？ 嗯， 制了一些长视频的方向转，去做这种自制，做版权，大量的这种但是自制和版权的这个资金的门槛成本是相当高的。 嗯， 但是这个好处什么呢？哎，貌似这个用户的访问时长在阶段性的哈越能提升，包括那个品牌广告， 嗯， 也更愿意跟这样的一些有品质的所谓的有品质的视频那个结合在一起。 嗯， 所以说的话，很多网站在后来就慢慢把 UGC 给放弃了。 嗯， 可以讲是基本上是放弃了。可以说用户产生的内容哈，这个在像无论是优酷、爱奇艺， 嗯， 包括腾讯视频啊， 嗯， 等等上面都比较少了。但是在那个阶段，其实也起来了，得有至少能数得上名字，得有100来家视频网站。 哦， 100多家不止啊， 这么多呢。 但是后来的话就剩下几家， 嗯， 那剩下几家的话也有一个问题，也有一个这个市场能不能养得住的问题， 嗯， 那么后来尤其近几年大家发现说什么呢？自制剧的成本非常高， 嗯， 版权采购的成本更高， 嗯， 而这个收费的视频，比如说你看一个剧收你3块5块啊， 嗯， 或者付费会员这种， 嗯， 也还好了，有一定的成长， 嗯， 但是还是不足以这个支撑整个这个盘面， 哦， 所以就出现了什么呢？包括广告啊，广告的成长，这个经过了前几年的细心的培育啊，阶段性的一个增长以后，在品牌广告和长视频的一个结合合作上面，也出现了一个比较乏力的一个状况， 嗯， 对，所以在这种状况底下，一个新的竞争对手也出现了，这种短视频， 嗯。 尤其大家用手机啊，用户啊，每一个那个 vlog 也好，这个短视频的这个博主也好， 嗯， 大家发的这种5秒、10秒、15秒这种视频， 嗯， 爆发性的成长， 嗯， 在整个用户访问市场里面也是爆发性的一个增长。 您刚才提到说，之前 UGC 这条路大家走不通了， 对， 但是回到短视频，实际上又是 UGC 的一个最基本的形态。 是， 为什么之前走不通，回到短视频的时代就能走通呢？ 之前走不通，我想是有两个原因。第一的话，就是当时的手机的普及率， 嗯， 有一个过程啊。 嗯， 因为在2008、2009年的时候，智能手机才刚刚开始嘛。 嗯， 而这个中国视频网站的这个创业这个创始的一个热潮，差不多也是在2008年前后。 嗯， 那到这个2016、2018年的时候啊，基本上这个人手一部智能手机了。 嗯， 所以说这个本身有智能手机的一个普及过程，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智能手机的这个拍照，尤其拍视频的这个画质， 嗯， 以及这个在手机端的编辑所最后形成的这个视频的这个画质的体验，有一个提高的过程。 哦， 这个提高过程 拍出来的画面质量好了，而且编辑画面的这个方便程度也提升了。 对，你比如以华为手机为例，华为手机真正拍照拍的还不错， 嗯， 也就是 P9 以后了。 嗯， 而且 P9 也才刚只是一个开端嘛。 嗯， 那后来的话，这个 P10 啊，包括 P20 是吧？ 嗯， 也还不错。 嗯， 尤其到 P20 的时候，是一个手机拍照画质的一个临界点。 嗯， 那从 iPhone 手机来讲，差不多是 iPhone 10。 嗯， 对 iPhone 9也还可以了，因为 iPhone 手机一直其实从拍照来讲是比华为要好的。 嗯， 那这种包括 4K 也是近两三年的事儿。 嗯， 然后原来是 1080P 嘛。 嗯， 所以说它从这个分辨率来讲有限， 嗯， 然后从画质来讲的话，真正的画质的提升也就是 2015-2016年到现在， 嗯， 尤其是2016-2017年，就是这个移动设备去拍一个视频的时候， 嗯， 哎，它的画质比较好了， 嗯， 而且最主要的还有什么呢？你看这个手机上去剪辑视频， 嗯， 原来的话就是一些很简单的一些 app， 嗯， 而且这个功能还不太好， 对， 甚至还得收个费，包括安卓里头也比较少了， 嗯， 我们也都不同程度用过一些， 嗯， 这个。但是真正的比较好用的， 嗯， 也是近3-4年才开始有。原来的话，就一些好用的，比如这个剪映， 嗯， 剪映真正的这个很多用户大规模的在用，也就是近2年的事儿。 嗯，而且我发现剪映的这个功能啊，也是越来越强大了。以前只能剪个片子，现在里面可以加很多的特效。 是特效， 这做出来的效果还非常的好。 对，转场，然后包括音效的编辑，包括它给你提供大量的素材库。 嗯， 然后包括大量的这个创作的模板， 嗯， 然后来让用户来用，包括用户其实用能够用剪映来剪视频， 嗯， 其实也前面也是有一个铺垫的， 嗯， 一系列的铺垫，比如原来手机里头只有说能够把一个视频剪得短一点的那种哈， 嗯， 剪辑软件，后来说啊，可以加一个片头片尾，后来说可以加字幕了， 嗯， 然后用户慢慢的说啊，从一些最简单的剪长短的一些app 开始，后来开始说啊，能加。加头这个掐头去尾，加这个片头片尾哈，然后再加个视频啊，或者是自己说一句话录个音频啊，这个作为音轨哈， 嗯， 再加上去。所以说用户慢慢的也是从原来用一些使用很简单的一些功能开始，后来才开始说哦，有了剪映以后，大家很自然的说哦，剪映也可以用了。其实剪映的一个剪辑的功能已经跟像这个比如苹果里头比较简单的苹果电脑里头那个不过是那个 iMovie。 嗯， 已经差不多了。但是苹果里面更复杂的是，比如说 Final Cut 对 Pro， 然后还有这个怎么达芬奇啊等等的一系列的这种视频剪辑软件。但是从这个基本剪辑原理来讲是差不多的。你比如最早这个2000几年的时候，大家就都在用的那种像绘声绘影啊什么之类的，其实基本功能都差不多。 嗯， 对，所以移动端的一个视频的爆发，真正的爆发也就是差不多在2016年前后，一直到现在为止的一个事情，这个恰好就是像快手啊、抖音啊，这样的一个成长的一个过程，这么一个轨迹吧。所以怎么讲呢？就是很可惜啊，像在2008年、2009年成长起来这波视频网站，如果给他们一句话的一个概括什么呢？为什么他们是竞争性的一个裁员呢？就是。2008年到2016年这个过程，他们抓住了现在，但是失去了未来。对，因为无论是这个广告品牌广告市场的一个引导，还是说 UGC 的一个体验哈，他们总觉得 UGC 东西啊，叫难以入大雅之堂。但是没有想到，哎，后来又真正的 UGC 内容才是有活力的， 对， 才是有吸引力的，包括才是啊，广告才更愿意去跟的。所以在2008到2016年这一浪里头呢，大家都走了一个版权的路，自制的路， 也是一个高资产高成本的路， 比较重， 对， 比较重，这种发展模式很重，而且这种发展模式缺乏一种内生的扩张能力，就是说你有多少钱呢，你就砸吧，你每年采购是10亿人民币，那你就能买多少部剧哈，你20亿人民币你就能够怎么样玩，如果你没有这种强有力的资金的这种持续的投入能力，那对不起，那你就靠边站，比如搜狐啊等等，但就这么一个状况嘛。 其实他这个做法是一个典型的工业化时代的工厂的思维。 是。 我采购的那些剧，比如说我采购相关的一些制作人员回来之后，我自己制作自制剧，这个就跟工厂自己生产一样。 是。 那么有一些工厂呢，他自己不生产，他做一个外贸。 是， 我从别的地方进货，然后再把这个货进来之后呢再卖出去。其实刚才我们说到的像优酷啊、爱奇艺，他们的内核做的事情就是这件事儿。 是， 所以他们的成长是有限的。 对，他的带宽就是你自己的资金带宽了。你自己能够有多大的产出，你能买多少东西是吧，多少剧进来，那就有多少用户可能能在你这上面看。所以这个带宽是很明显的。所以我记得是在2012年还是2012年左右吧，我跟搜狐视频的负责人，聊这件事儿。当时我给他们的一个意见是什么呢？我说你们不能跟在这个买剧的这个热潮后面，你们不能说去这种叫什么去疯狂的这种去砸资金这种模式，这个模式的话是大家是能看到它 它的一个天花板的。 嗯， 对，而且你最后海量的资金的投入，还未必有一个长效的一个产出。 嗯， 所以当时我跟他们就是建议他们关注一下这个 UGC 这个部分，也就是说，也可能视频网站走了一段路以后，尤其这个市场里面的第三名、第四名、第五名，你要想着说，你不能跟着第一、第二去砸资金， 嗯， 去这个买版权，去。海量资金投入去做这个自制， 嗯， 你可能得考虑另外一条路，而另外一条路其实是视频网站在最初的时候，大家一开始的时候喊得最凶，但后来又放弃了的那条路，就是 UGC，就是用户产生内容， 嗯， 对，因为在互联网最早的时候，视频网站为什么喊 UGC 呢？ 嗯， 也有一个原因，因为他手里什么都没有 啊。 所以他说啊，你们大家注册账号吧，你们注册了账号以后，你们来那个产生内容吧。 嗯， 对，就后来发现说，怎么说呢？好像不那么的高大上，不那么的有体量啊，有规模。后来那个 Netflix 啊、Hulu 啊又比较火哈。 嗯， 然后这些人就纷纷转向，放弃 UGC。 你说这些视频网站是不是有点过河拆桥的意思？ 对，这个所以就是。此一时彼一时嘛， 嗯， 然后抓住了现在， 嗯， 失去了未来。实际上从国内的一个市场状况来看的话，这个和美国还不太一样， 嗯， 因为在海外市场他们有这种付费习惯， 嗯， 对，无论我看一部剧还是两部剧啊，无论我注册一个账号啊，嗯，我只要获得这个更有品质内容，用户我就愿意付费， 嗯， 包括它的一个广告市场的一个体量是比较大的， 嗯， 所以它能够养得住这么一个 Netflix 啊、Hulu 这样的一些个模式，嗯， 对 对，包括他们整个影视工业也好，它的内容产业它是有一整个成型的产业链的， 嗯，他们好几代人已经很熟悉这个逻辑和文化了。 是， 比如美国有一个非常有名的频道叫 HBO， 那个 BO 就是一个付费的频道，据说每年赚好多钱。 是是，所以他只要把那个赛道切换到互联网这个平台上、空间上来就可以了。 嗯，对， 但是对于国内来讲，真的是。从头培育的一个过程， 嗯， 从头培育你还得反过去和电视台竞争， 嗯， 完了以后那个很多版权的内容还无法获得， 嗯， 很多自制原创的内容又受各种各样的一个局限啊，一个限制，然后没法产生那么多优质内容，更何况优质内容，好多优质内容它不是说你想产生就产生的， 嗯， 互联网的这些人，尤其互联网公司这些人，他尽管也从不同方面挖了很多人才，但是从本质上来讲，他们并不是这种天然的优质内容的一个，我们讲叫 CP 哈， 嗯， 它并不是最棒的那个内容提供商，内容产生的那么，它可能在有些方面的一个竞争力， 嗯， 比如他自己搭了一个班子去做一个自制剧，他的竞争力可能都赶不上某一个这个私人的一个 studio 一个工作室， 嗯， 对，为什么呢？他的理解，他对特定资源的调动， 嗯， 尤其他对内容的这种理解，这是一个根深蒂固的东西，所以互联网公司以为说啊。嗯，那我有融资啊，我背后有大股东，每年给我多少个亿啊，我招募人才，招兵买马，我去买版权， 嗯， 我去做自制剧啊，我的平台上我就怎么讲呢，不断的往上丢新内容， 嗯， 这么做貌似这个逻辑成立， 嗯， 但最后发现什么呢？版权的一个效应没那么强，付费上的没那么快， 嗯， 自制这个部分偶尔的能，当然也能出那么一两部热播剧啊， 嗯， 也不是说一点这个好作品都没有， 嗯， 但是更大范围你看精品有多少，寥寥无几， 对， 寥寥无几，就你能数得上名字能够说大家去追的那个由这个平台去这些互联网视频平台去产生的热播剧的数量， 嗯， 寥寥无几， 嗯， 而且你去追和它是精品更是两回事， 嗯， 精品真的是你能说得上名字的这个精品是寥寥无几的，所以说这么几年下来你发现有没有沉淀， 嗯， 沉淀有，但是这个沉淀吧，就是如果用四个字来概括，就是乏善可陈。 嗯， 可以讲每一个平台都是这样，不仅爱奇艺是这样，其实优酷也是这样，腾讯视频也是这样，至于搜狐啊的那些，包括芒果就更不用讲了。那个，所以包括优酷，尽管有被阿里收购过去以后啊， 嗯， 有阿里这么一个大的平台做靠山， 嗯。 嗯，但一样发展的是不尽如人意， 嗯， 对，乱七八糟，嗯， 这个不尽如人意呢，除了您刚才分析的一个时代的背景， 嗯， 还有当时这些视频网站啊，他们可能在某种程度上攻城略地之后呢就停滞不前，在修护城墙来保护自己的这个现有的利益，是不是跟他们某些经营思维有一定的关系？这个经营思维呢，就这么来说吧， 我看到网上一些专业人士啊，拿爱奇艺和美国的奈飞进行一个对比。这个他的对比是这么说的，举一个就是自制剧的例子。比如说爱奇艺来向某一个制作公司去定做自制剧，它的购买的方法是按照集数给你付钱的，你一集多少钱我就把你的版权全部都买断，然后这个买来之后呢，在我的平台上呢，我给会员啊是免费看的，一开始是说免费看，但是到了后来呢，你如果你想提前看，比如说我一周更新五集你觉得不够，那你想提前看的集数你还得掏钱， 得再另外。 而且呢，后来即便是会员付费了，在影片当中还有广告会去插入，就这样的话会给用户带来的体验会非常的差， 是很差。 而且你从制作方的角度来讲，制作方说你一次性版权买断，对吧，你40集给我40集的钱，我20集你只能给我20集的钱，所以很多的制作方他就会给剧里面冲水，把20集的剧给它冲成了40集的剧， 是， 所以这个最后导致的结果就是，从用户的层面来看，大家觉得我都已经花了钱了，你为什么还不能让我看个爽快？那么从平台的方面来看呢，我都已经花了那么大的价钱采来的剧，你为什么不看，或者说你为什么不多掏钱？另外从制作方的角度来说呢，哎呀，我本来20集呢，我就可以把这个事儿做得挺好的，你硬要按照版权按照集数来采购，那我干脆就加水呗。结果到了最后，其实你就会发现整个这个市场变得格外的混乱，大家体验也很不好，用户端的体验、生产端的体验其实都不太好。有人就说，正是因为这个问题，导致可能说像爱奇艺或者其他的视频网站，他们在经营思路上就出现了根上的这个问题。 是， 那么刚才我只是举了一个有关爱奇艺的这个问题，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即将进入半点广告，在半点广告之后，我再跟各位说一下现在世界范围当中流媒体市场份额最大的奈飞这个网站，他们又是怎么做的。这里是科创中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大声唱冬奥，一起向未来。请欣赏《一起向未来》，作词王平九，作曲常石磊，演唱陈伟霆、袁娅维。 世界越爱越精彩，雪花纷飞，迫不及待入怀。Fly to the sky， 天地皆白，一片片存在。像彩虹一重重盛开，我们都需要爱，大家把手都牵起来， Together for the shine， 人间新冠病毒狡猾多端，神出鬼没，您有何高招？ 冬天气温骤降，阴晴不定，百姓们要及时注射第三针新冠疫苗，常戴口罩，适时添衣，随时保持愉快心情，即可化险为夷，日日安心呐！ 多谢上神指点迷津， 及时注射第三针新冠疫苗，切记，切记。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京津冀之声。科技改变生活，创新创造未来。服务中国制造， 共享产业价值。欢迎收听 FM 100.6京津冀之声，科创中国。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科创中国栏目，这里是京津冀之声 FM 100.6，正在为您播出。我是本期的主持人段玉龙。今天我们在节目中和大家一起分享话题的嘉宾是 DCCI 中国互联网研究院的创始人胡延平，再次欢迎胡老师。 大家好。 我们在以上时间呢来说到爱奇艺裁员的事儿。我在上半段节目结尾的时候提到，爱奇艺呢它有一些经营模式受到了它的产品的提供者包括它的消费者的一些诟病。那么同样我们来对比一下，在全世界范围流媒体的市场份额的老大奈飞，他们是怎么做呢？当他们采购剧的时候，其实不会简单的按照你这部剧多少集我来给你进行采购的钱，而我是会依据你的点击量，你这部剧在我的网站上点了100万，那我就给你按照100万实时跟你结算。未来你这部剧呢要是播得好，你从100万点到了1000万，那我就按1000万来跟你去结算。而在用户端呢，他一旦是我花钱买了你的会员，你在会员当时的承诺，你说不用看广告，你说会给我什么样的优待，都会做到。所以到最后呢，卖给他们剧的人也开心，制作方很满意，用户方也很满意，自然平台也就赚了钱了。这是一种这个外界对于像爱奇艺的模式和这个就是奈飞的模式的一种评判。关于这两种模式，您觉得是导致就是爱奇艺今天的原因吗？ 这个是非常关键的一个原因。 嗯， 对这个原因，如果我们去做一个简单的概括的话， 嗯， 就是 Netflix 的一个方式，它是真正的在向外拓展、外拓。 嗯， 而这个像爱奇艺啊、优酷啊、腾讯视频啊，他们实际上在做一种内卷。 嗯， 对，是什么意思呢？外拓是说，最终它这个市场边界可以是无限的。 嗯， 你所有的内容放到我的平台上来，是吧？然后。这种付在这种付费模式哈，这么一种分成模式下面的话，那如果说这个你足够你的内容的确是非常这个是吧受欢迎的这种精品，那这个平台付给你的费用可以是没有边界的，可以在这基础上1倍、2倍、3倍、5倍、10倍的去往下这个去往上去加，但是如果说这个不那么热播的一个剧哈、可能在上面这个量比较少，那他就不用为他付出这个太高的一个成本。 嗯， 但是现在的国内我们看到的像诸如爱奇艺之类这样的一些视频网站，他们把这件事儿做成什么呢？第一说用自己的资金去砸盘。 嗯， 对。然后第二的话怎么讲呢，就是跟用户跟这个创作者之间又没有形成一个良好的一个生态。 嗯， 比如我们看到的这个你说的一个问题是用户都已经付费了，已经是会员了，但是如果他要看这个剧，他另外可能因为这个要提早看也好，要按次序看也好，是吧，又得去付费。 嗯， 这是一个状况。还有一个另外更重要一个问题什么呢，好多用户是非注册用户。 嗯， 非注册用户去看的时候，你别说一个剧了，就好多这个稍微长一点的视频，你得前面得看30秒的广告，50秒的广告，一点不夸张啊，甚至 现在90秒的广告比比皆是。 对，就是他这种做法，毫无疑问，非常直截了当的一个后果，就是把90%的用户挡在了门外。为什么呢？因为你的注册用户在整个互联网的用户的里面的比例占比实际上是极低的。 嗯， 对你的注册和付费的用户。那另外90%的用户他怎么样触达你呢？不就是通过这些短视频这些中视频是吧，以及一些不是热播剧的哈，一些长视频吗？那可能你5分钟、8分钟的一个视频，大家哎本来搜索到了哈，本来了解到了要上来看一下，结果刚点开以后提示说啊你需要看这个50秒的广告、80秒的广告，这开玩笑呢，那用户马上会点走。 嗯 啊，这个实际状况也是70%、80%、90%的用户瞬间就，他就切换到别的地方去，那不看这个视频了。 而且对于他们来说，潜在的新增用户也正是因为这如此长的广告，就给赶走了。 对，他们以为啊，我有这个视频，那你来看了是吧？ 嗯， 我让你前面看广告，如果你不想看广告，那你就注册是吧？成为这个付费用户吧。他们这个算盘是这么打的。 嗯， 可是用户心里怎么想的呢？说哎。此处看不了，自有能看处， 嗯， 是吧？我不一定说非得看你这个，实际上也是这样，因为在整个互联网上，除了这几个视频网站，还有大量的这种视频的，是吧？ 各种视频软件可以看嘛。 对啊， 它一个相关内容，它不是说非看你这个不可， 嗯， 不是这样的。所以说用户瞬间划走， 嗯， 所以那它能够通过这种做法所带来的这个付费用户的一个比例啊，这个漏斗的这个转化效应实际上是相当低的， 嗯， 而且反过来反倒造成了用户的一个反感， 嗯， 除了说体验的一个下降，用户的一个反感，用户实际上是拒绝这种啊这种。啊，几十秒的广告，连篇累牍的广告， 嗯， 这个体验是极差的，所以这是一个方面。还有一个就是你说的很关键的一个问题，就是，他们过去所沉淀的海量的资源， 嗯， 比如买的剧啊、自制的剧啊等等，除了说一些题材已经过时以外， 嗯， 还有很重要一个问题就是，他们自己也追赶不上这个画质的这个潮流了。 嗯， 你比如你看现在这个在整个互联网上，大家看一些最新的啊， 嗯， 画质最好的视频去哪儿看？可能有可能反倒是去 B 站看， 嗯， 甚至有可能反倒是去西瓜视频看， 嗯， 等等的。你比如说在 B 站上的这种4K， 嗯， 啊 ，4K 高清，蓝光高清， 嗯，国内哪些网站上4K 的视频，这种高画质视频最多呢 ？B 站， 嗯， 包括4K 的 HDR， 嗯。 这个因为这个是高动态范围哈， 对 它的这个你会看到会跟你这个眼睛所看到这个实景更贴近， 嗯， 是哪儿呢？也是 B 站，还有 8K， 嗯， B 站前几天又开始上 8K 了。 对 ，8K 是什么概念呢？那你 8K 尽管大部分显示屏到不了 8K， 嗯， 但是一个 4K 的显示屏显示出来的 8K 的画面，比一个 4K 的显示屏显示出来那个4K 的这个。啊，原素材的这个画面， 嗯， 画质要好得多， 嗯， 对，而且现在这个你看，现在家用的电视，基本上去年、今年的，尤其近两三年的，基本上主流的都已经是4K 了， 嗯， 对，没有人再去买4K 以下的电视了， 嗯， 而且更何况这种你可以讲这个5000-8000到10000多这个区间，这个主流的购买区间啊，也就65寸到85寸这个区间的话，基本上都是4K HDR， 哦， 对，4K HDR。杜比那个视觉， 嗯， 然后那这个实际上就意味着什么呢？你去看4K HDR 的时候，你的设备这一端基本上都是支持的， 嗯。 至于说大家所购买的电脑， 嗯， 包括一些这个显示器啊，台式机显示器的视频， 嗯， 那更加是这样， 嗯， 更加是这样。你比如说最新的这个苹果笔记本，全系列 XDR， 当然除了这个像 Air 或者是这个 MacBook Pro 的14寸啊，基本上这个15、16寸的，不是这个16寸的， 嗯， 和这个14寸的。都是 XDR 屏了，甚至它的这个 iMac 的这个啊台式也是那个 XDR XDR 屏了，所以怎么讲呢？就是在这么一个潮流下面，我们会发现什么呢？我们发现这些视频网站老了， 嗯， 这些老视频网站老了。 对，我跟您有同感，就您用“老”这个词形容他们，就一下我觉得，哎呀，的确是这样。 对，尽管他们。可能还有十几亿、几十亿的资金哈，可以调动去做一些事儿， 嗯， 但是他们做的这些事儿跟不上这个潮流，也就是他们自己去追这个剧的时候， 嗯， 都已经有点勉为其难。你比如说这个，他们沉淀了大量的资源，当你回头再去看的时候，尤其这个2008年到2016年之间买的很多版权， 嗯， 你会看到有些甚至还是480P 的。 嗯， 有些是720P 的， 嗯， 能是1080P 这种分辨率的哈， 嗯， 都已经不错了， 嗯， 4K 的寥寥无几， 嗯， 可以说基本上没有。 哎，那是为什么呢？就当年是达不到4K 这个清晰度吗？ 对，就是这跟好几个原因有关系。 嗯， 第一，它的版权从谁手里买的 啊，哦？ 对，然后第二，那个相关的这个原素材哈，原内容的这个生产者， 嗯， 他后来有没有去再去把一些，比如说把模拟的转成数字， 嗯， 把数字里头再怎么样去啊，去生成这个最高的分辨率， 嗯， 跟等等跟这有关系。整个影视工业的话，从可以讲在2016年以前的时候，然后这个4K都还没有全线普及， 嗯， 4K 从这个制作这一端的普及，也就是2016年到现在， 嗯， 这么一个过程。当然8K 又开始了， 嗯， 8K 又开始了。这个一部分，你比如说央视啊，包括一些奥运题材啊， 嗯， 也开始局部在试用这个8K，但是8K说实话还只是很小范围， 嗯， 但是在这个过程中，谁在引领这个潮流呢？毫无疑问，这个潮流并不是由这些老视频网站来引导的。 我相信在这些老视频网站当中，一定也会，像有您这样的非常富有前瞻性的人，也会有很多呢能够把握到时代脉搏的人，他们为什么不做这样的改变？是因为资本在后边 给他们有一个枷锁嘛，就要求他们赶紧变现变现变现，我只要今天的收入，不管明天会变成什么样。 对，你说的这个问题非常关键，这个可以说是08年到16年的那一波那一个循环里头，他们叫什么，抓住了现在失去了未来，进到那个循环里头一直到现在走不出来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为什么呢？因为啊，就是啊，资本尽管也愿意支持，但是要求他快速的去有营收，那怎么办呢？想办法，那就做一些广告主愿意支持合作的事儿呗。 嗯， 然后就越走越远，越走越远，走到现在发现什么呢？发现说，哎，似乎在那方面，趟出了一条隐隐约约似乎有那么一条路，但那条路好像又走不实，走不远。还有与此同时，年轻人不喜欢他们了。 嗯， 现在的年轻人喜欢什么样的视频呢？ 喜欢 B 站吗？ 对，这 B 站是一个方面来，大家喜欢不那么长的， 嗯， 有趣的， 嗯， 最关键的是由一个一个用户产生的， 嗯， 他才不喜欢看说啊、哦，你们什么导演呀，是吧，编剧啊， 嗯， 一帮人那个弄出来那些东西，那个是也有一部分的比例，但是日常的更加喜闻乐见的是说哦，某个遥远的山村里头， 嗯， 某一个农民， 嗯， 是吧。日常他在田间地头， 嗯， 或者某个建筑工人在工地上哈、啊，他日常的这个他的日常， 嗯， 等等的很多这样的就是嗯非常有趣的个人化的，我们把它叫称之为叫人格化的东西。 对 对，因为只有人格化的才是有趣的，所以就是有趣的灵魂嘛， 嗯， 然后这个大家喜欢有趣的灵魂所产生的一个一个的，哪怕5秒、10秒、15秒的内容， 嗯， 大家不太喜欢说那种啊，有一个班底啊，有一个班子炮制出来的，一看就是啊，这个请演员来演， 对， 这些演员吧，演的又是不那么入戏， 是一看就是行活， 对， 你就为了混口饭吃，为了挣一笔稿费或者导演费，大家干的这些活， 对， 其实像您刚才提到的，比如说那个真正的趋向于艺术品的那种网站自制剧，也还不错，比如说那个陈小青导演他所监制的《风味人间》， 嗯，那是 这个的确也算是非常极品的艺术化的纪录片， 对，那是有灵魂的导演， 对， 有灵魂的作品， 就所以你会发现就是在互联网上大家还是对于求真求美这个事儿啊， 对， 看得很准的， 是 比如说您讲到的非常接地气的短视频，这就是求真， 是，对， 很喜欢求美，你真的是有艺术大师，他是有审美的，他会认真制作的东西大家也很喜欢，最不待见的就是中间那个半吊子为了混口饭吃的内容， 然后又假模假式的表演来表演去啊， 嗯，本来能够拍5集的，然后给你注水拍成40集、 20集、30集、40集那么拍，完了以后，因为现在怎么讲呢？尤其年轻人， 嗯， 他的一个眼光， 嗯， 他非常的犀利，他可以在1秒钟之内分辨出来说，哦，你这个是什么成色的， 嗯， 你这个是假扮的， 嗯， 还是真实的， 嗯， 甚至能分辨出来你这个是有推手幕后推手的，还是说就是真正的一个用户拿着手机在拍自己的一些日常， 嗯， 所以这是大家更喜欢这种短的有趣的个性化个人化的人格化的这样的一些内容， 嗯， 还有一个大家更喜欢什么呢？大家更喜欢这种制作比较精良的， 嗯， 真正的有品质感的， 嗯， 真的能在一瞬间 get 到这个世界的美， 嗯， get 到这种视觉的美， 嗯， 的这样的一些东西， 嗯， 无论你所以你看到比如说哪怕它只一段这个自然风光的视频哈， 嗯， 可能10秒20秒的可能都有几百万人看， 嗯， 几十万人点赞， 嗯， 这样的，所以在这样一种潮流面前呢，我们看到这样一些老视频网站他们真的是步履蹒跚， 嗯， 不仅步履蹒跚，就那到现在为止的时候，这个循环甚至已经存在一个问题，就是这样一种循环还能不能继续走下去的问题。 您觉得还能走下去吗？或者未来会怎么走？ 比如腾讯， 嗯， 会不会愿意继续每年几十亿去支持腾讯视频？ 嗯， 阿里会不会每年继续，是吧？从它的利润里头拨付出来这个相当大的一批资金去弥补优酷的亏空？ 嗯， 比如百度， 嗯， 作为这个大股东愿不愿意继续去力挺爱奇艺， 嗯， 这个现在已经成了一个问题， 嗯， 可以讲这几家到2021年底的这个时候可以说是走到了十字路口，就走到了选择的十字路口。 爱奇艺的官方的这个裁员的信息其实就是这个十字路口到达的一个标志。 是，在我看来其实这几家的裁员是必然的， 嗯， 你可以甚至在2-3年以前就能看到一些迹象， 嗯， 除非说哦，大的经济环境 还非常的繁荣哈， 嗯， 而用消费的拉动啊，就是做什么什么火， 嗯， 然后怎么讲呢，这个你视频自制也好，采购也好，这个成本又能持续的拉低， 嗯， 啊，让大家可能还能看到这个曲线， 嗯， 未来的一个希望，但是从现在来看的话，嗯，倒不是说希望没有了，而是说这个市场又到了一次去整合的一个时刻，也就是说可能这个市场其实容纳不了这么四家五家的， 嗯， 可能也就顶多能容纳个一家两家的。 就是回到您的上半段说的，其实爱奇艺做的这个事儿叫做竞争性裁员， 对， 他通过裁员减少自己的成本， 是， 然后在过冬天的过程中身上的储备更多一点，可以让别的企业就在跟别的企业竞争的过程中，他可能能扛得过来。 对，所以这场游戏最后就变成什么呢？未来三年内我们可以预见的是什么呢？就是谁背后的这个股东老大不支持了， 嗯， 谁可能就倒下了。 哦， 对，谁不愿意继续去这么用资金去砸盘了， 嗯， 然后谁可能就退出了， 嗯， 胜者为王， 嗯。 剩下可能就那么一家两家， 嗯， 最后把这个市场兜起来啊，这个长视频， 嗯， 热播剧、自制剧哈，综艺等等的， 嗯， 然后买一些版权， 嗯， 嗯，再收一些费哈， 嗯， 在这个模式的这个方向上，可能凤毛麟角，就剩下那么一两家去走下去，然后，嗯，还有另外一个可能，就原来做这个短视频的，人家这个底子很厚。 嗯， 你比如像抖音每年的营收上千亿啊， 嗯， 上千亿人民币，然后整个头条系里面头这个可以讲是抖音是现金牛啊， 嗯， 现金牛啊，就是一个奶牛一样， 嗯， 它是现金牛。然后现在抖音不是又开始做西瓜了吗？ 嗯， 你不排除说西瓜最后变成了一个，它反杀，就它变成了一个长视频的平台。 哦， 对，为什么它有海量用户？ 嗯， 是吧？导流能力很强。 嗯， 那长中短结合 UGC 和这个自制啊版权是吧？结合，所以， 嗯， 怎么讲，这个市场可能要经过一个峰回路转，然后这个会有这么一个转换的一个过程。 嗯， 老的里头可能最后能剩下，我估计能剩下两家就不错了。 嗯， 因为另外怎么讲呢，就是有真的有一个谁愿意继续拼谁不愿意继续拼的问题。 嗯， 然后新的里头再冒出了一个，这个市场里有三个或者顶多四个，基本上就能满足这个对日常的这个用户的需求。但是你反过来讲，从一样站在这个竞争以及用户收益的角度来讲的话，实际上只有三四家是不利于这个内容生态的。 嗯， 因为站在市场集中度的一个角度来讲，通常一个市场经过若干年的竞争进入到成熟期以后，它的市场集中度会提高到什么呢？前四家合计占总的市场份额能达到70%-80%。 嗯， 这个市场就意味着就叫成熟了， 嗯， 而第一名、第二名，甚至第一名呢，差不多占到40%左右， 嗯， 甚至更多，这个是一个竞争的结果，市场的结果。但是这个结果怎么讲呢？你要站在消费者、用户权益以及这个竞争生态以及繁荣的内容生态来讲是不利的。 嗯， 所以说，有一个我们始终有一个判断什么呢？就是所谓的市场选择，它并不天然的导向一个什么结果呢？导向这个叫充分竞争。对，可能市场选择最后的结果是不充分竞争。 嗯， 对，因为市场集中度提高了，提高了以后，这些大的平台对生态的一个流量、用户的一个控制力就更强了。 嗯， 当它对内容、流量、用户的控制力更强的时候，它一定会很天然的去搞很多护城河，搞很多这种啊，怎么讲呢？就是啊，这种平台税， 嗯， 这种性质的东西。所以，最后对于这个内容生态和用户来讲未必有利，所以说当然这是另外一个问题了。 嗯， 就是我们实际上是更希望的是看到什么企业之间不断竞争，不断竞争，可能有7家、8家、9家、10家甚至更多啊，激烈的竞争。这种激烈的竞争从长期来讲是用户最希望看到的。 但是现在看来，他们这几家现存的这几家都已经竞争不动了。 对， 那您觉得还会有新的玩家杀入这个视频长视频的这个行列吗？ 会有的，会有的，会有的。我觉得体制内有可能出来这个一两个，然后现在的这个短视频平台，基于他们的整个流量大盘哈，可能能出来一个半个的。 嗯， 对，然后再加上原来的几家里头哈，可能硕果仅存的还愿意继续一战啊， 嗯， 可能有个 一两家，两家左右吧。 嗯， 对，最后可能还是加起来，可能还是会有三家四家的这样。 站在消费者的角度，我当然希望市场当中可供选择的平台越多越好嘛。 对。 您刚才提到体制内可能还会有一些新的玩家 是 露头，这个我比较感兴趣，因为我们这个单位就是一个体制内的单位嘛。在过去这些年当中，面对整个互联网新媒体平台的冲击，传统媒体平台体制内已经感觉到了非常大的压力，他们从我们这里呢吸纳走了很多的用户，而且也吸纳走了很多的广告商，我们也受到了一定经营压力的影响。但是您觉得在接下来可能会有体制内的一些平台会露头，原因是什么？ 对，原因是下一个周期在很多方面对于体制内平台是更有利的。为什么呢？因为下一个周期从市场的竞争来讲是艰难的，但是从这个用户和内容的竞争来讲，还好，因为这些尤其当然这是小的创业公司，基本上是无缘于这个市场的啊， 就是这个视频市场， 对，因为这个体量太大了，这种模式比较重，你去做一个顶多做一个 MCN 哈，去整合一些账号啊，去运营一些内容资源就不错了。你做一个视频的一个服务提供商，这个已经在超大概率上成为一种成本不可能，或者是竞争不可能。但是反过来讲，又是除了说这种牌照的许可的啊，这样一些资质的资源以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体制内其实有大量的这种可调动的系统性的资源，横向的啊，比如全国所有电视台的，全国所有广播电台的，等等的，包括这有一个庞大的创作者的队伍，对，当然这个也有一个说怎么去调动，怎么去运营哈，这个盘面怎么去整合的问题，这个我想我，至少我个人是没有能力去对他去说点什么哈，因为这个不在个人的这个思考和这个可调度的范围内，所以怎么讲呢，就是我们只是说有这样的一种可能，有这样一种可能或者有这个基础，但是这样的可能和基础最终也还是要经过一个用户选择的过程，它不一定是这个叫市场选择了，但是也还经过一个用户选择的过程。所以说从体制内这些内容产生也好，内容运营也好，内容的平台资源也好，就是我想是一个应该是一个3.0的一个版本，不再是一个1.0。1.0就是说这个比如说90年以前是吧，大家这个互联网也还没怎么样哈，然后就自己做自己的就好了。然后2.0是说啊，比如说95-96年有了商业互联网，一直到这个2005年前后啊，这10来年的话，互联网带来了这种冲击，也带来活力，那可能大家去做一些跟网络结合的东西是吧。然后2008-2009年到2016年这个阶段哈，就我们刚才讲的这个视频这一浪起来以后，那真的是全方位的一个内容竞争，然后所以这个，但是对体制内来讲的话，显然是第一阶段是在这个90几年以前啊，这个阶段就自己做自己的。然后这个90几年一直到基本上到现在的话，是处在一个说合作是吧，或者也跨出一步去做一些尝试，但是一直没有去大举的是吧，去进攻，大举的去用很大力度去构建一个内容生态。所以但这个可能有没有呢，还是有，这就看说下一个阶段下一个10年是吧，怎么样去考虑，怎么样去准备，我只是说有这个基础，或者有这个可能，因为不管是它的这个政策性的基础，还是说系统的这个可调动的这个内容资源的基础，还是说它的庞大的创作者队伍等等的，以及说它对这种市场的它对用户的这种覆盖能力，这些关键的要素都是具备的，只是说用什么样的一个做法能够很有活力很有效率，然后又非常有感，对用户来讲非常有感，用户体验很好是吧，他喜欢看这样的一些内容，能够解决这样的一些问题。 那回头讲来，您觉得未来的变化是不是对于用户友好度的提升会有更大的可能？比如我们就以国外的一些视频网站为例，咱们就举广告观看这一部分。据我了解呢，像 YouTube 上的视频，你观看的时候，你作为一个免费的浏览游客，它会弹出来一个广告，但是这个广告呢，它会告诉你在5秒钟之后你可以关闭。 对，它那个叫 AD Select， 就是广告选择器。 对 对，这个是非常非常非常 非常好的一种做法。 我也了解到背后的一些原因，其实这些投广告的人啊，他们早就做过市场调查，如果这个用户他愿意看你这个广告，他五秒钟之后他就会继续看下去的。如果用户不愿意的话，你还会给他一个选择，让他继续来去观看你的视频，留在你的网站当中，而不是说动辄上来给你90秒的视频，看得你痛不欲生。 对， 就是您觉得未来用户的体验会变成这么好吗？ 用户体验必须往这个方向走。 嗯， 如果我们的视频网站，因为这些老视频网站不去参考这借鉴这样的一些做法的话，我真的看不到太大的希望。因为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是叫什么反用户的东西。 嗯， 你本来的可以给大家提供一个选择，结果最后变成一种强迫，甚至是一种超级强迫。 嗯， 就是让用户这个真的是去看这么长的这个广告的时候，真的有一种痛不欲生的感觉。你说的一点不夸张。那而且实际上从我们那些数据和观察来看的话，什么呢，就是如果用户真的喜欢这个内容，如果你真的给他提供了一个选择，他可能反倒愿意看。 嗯， 但如果说他对内容不是那么的感兴趣，或者感兴趣程度只是一般，而你又强迫他看广告的话，只有两个字，就是反感。 嗯， 所以他瞬间划走。 嗯， 对，所以怎么讲呢，就是这个世界潮流哈，浩浩上上，顺之者昌，逆之者亡。这个潮流是什么呢？潮流就是人心啊。 对， 就是每一个用户的体验，他的感受啊。 嗯， 你是去尊重他还是去强迫他？ 嗯， 是吧，你是给他选择还是不给他选择？ 嗯， 那毫无疑问应该给他选择。 当年这些视频网站起步的时候是从群众中来， 对， 未来要想发展，无论是长视频还是短视频，还是要到群众中去，这样才会有未来。 对， 我们今天的这期节目呢，到这儿就告一段落。我一看时间呢，也差不多了。再次感谢呢 ，DCCI 中国互联网研究院的创始人胡延平做客，谢谢您，胡老师。 啊，谢谢大家， 也感谢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欢迎大家在以下时间继续收听《京津冀之声》其他更加精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段玉龙，明天相同时间再见。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购物。跨越两个世纪，历经90余年，北京人头盖骨的发现与失踪震撼了世界。寻找北京人头盖骨，从20世纪初的周口店到1996年日坛公园的秘密发掘，这期间都经历了什么？北京人头盖骨是灰飞烟灭还是依旧在世？阿波丸上有没有北京人头盖骨？历史谜团层层迷雾，北京人头盖骨失踪记。 京津冀之声 FM 100.6广播书场即将播出，每天13:30、19:00，欢迎收听。 你有很多希望，你希望大堡礁不会消失，你希望北极熊的家能够永远存在，你希望鲨鱼可以在海洋里畅游，而不是成为人们餐桌上的食物，你希望天能够是蓝色的，晚上可以看到漫天繁星，你希望空气是新鲜的，可以闻得到青草香，你希望地球家园能够越来越美，可是你的行动才是地球的希望。环保，知行合一。 当我们谈论节约粮食时，我们在谈论什么？我们谈论的是春耕秋收背后的坚韧不易，是亿万农民对这片土地深沉的依恋。我们谈论的是川鲁粤淮扬的技法传承，是千百年留下的味蕾记忆。我们谈论的是送餐骑手在大街小巷严冬酷暑中的穿梭奔波。当生活催促着我们日渐脚步匆匆时，食物用最朴素的方式记录着我们秉持千年的信仰，顾念一粥一饭来之不易，不负一菜一茶繁杂艰辛。 北京时间13:00。